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四章七个波特第九集。 一道墙，一道结结实实的砖墙从排气管里喷了出来。哈利扭过脖子，看见砖墙在空中延伸成型。三个食死徒急忙转身躲开，第四个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消失不见了，然后像大石头一样从砖墙后面掉下去，扫帚散成了碎片。他的一个同伴放慢脚步去救他，海格弯腰扶在把手上加速前进，那两个食死徒和空中砖墙就都被黑暗吞没了。剩下的两个食死徒的魔杖里继续射出杀戮咒，嗖嗖地从哈利头顶掠过，他们是冲着海格来的。哈利又用昏迷咒去反击，红光绿光在空中相撞，喷射出五颜六色的火星。哈利不着边际地想到了烟花，想到了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麻瓜们。 我们又来了，哈利，做完了， 海格嚷道，猛地一戳第二个按钮。这次摩托车排气管里喷出的是一张巨大的网，可是食死徒早有防备，他们不仅闪身避开了，而且刚才那个放慢脚步去救不省人事的同伙的食死徒此刻也赶了上来。他突然从黑暗中现身，现在他们三个都在追赶摩托车，都在不停地射出魔咒。 这下他们准完蛋，哈利，坐稳了， 海格大吼。哈利看见他把整个手掌拍向仪表盘旁边的紫色按钮，随着一阵绝对震耳欲聋的轰鸣，排气管中喷出了白热的蓝色龙火，摩托车像子弹一样冲向前去，发出金属扭曲的声音。哈利看见食死徒为了躲避致命的火焰闪身不见了，同时他感到胯斗不祥地摇晃起来，在加速的冲力下，胯斗和摩托车的金属连接断裂了。 没关系，哈利， 海格咆哮道，速度太快，他被迫仰身躺倒。此刻已经无人驾驶，胯斗在气流的冲击下开始剧烈扭动。 有我的，哈利，别再去， 海格喊道，从外衣口袋里抽出他那把粉红色的花伞。 海格，不，让我来， 恢复如初。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胯斗彻底跟摩托车脱开了。哈利在飞驰的摩托车的冲力下急速向前飞去，然后胯斗开始往下降落。绝望中，哈利用魔杖指着胯斗大喊一声， 雨杰迪姆，勒维奥萨， 胯斗像瓶塞一样窜了上去，虽然无法操控，但至少还悬在空中。哈利刚松口气，又有魔咒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三个食死徒围了上来。 我来了，哈利， 海格在黑暗中喊道，但哈利感觉到胯斗又开始下沉，他尽量把身子缩得低低的，瞄准那几个追过来的身影大声喊道， 障碍冲出， 魔咒击中了中间那个食死徒的胸口，顿时那人怪模怪样地张开四肢悬在空中，就像撞上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他的一个伙伴差点撞在他身上。这时胯斗真的开始下降了，剩下的那个食死徒射出的一个魔咒离哈利太近，他只好赶紧低头躲到胯斗边缘的下面，结果一颗牙齿在座位上磕掉了。 我来了，哈利，我来了， 一只大手揪住哈利长袍的后背，把他拽出了急速下降的胯斗。哈利拖着背包奋力骑上摩托车的座位，发现自己与海格背靠着背，他们越飞越高，甩掉了剩下的两个食死徒。哈利吐出嘴里的血，用魔杖指着下落的胯斗喊了声， 比利爆炸， 胯斗爆炸时，他为海德威感到一阵剧烈的撕心裂肺般的痛苦。靠近胯斗的那个食死徒被炸得从扫帚上摔下去，不见了踪影，他的同伙落在后面也消失了。 哈利，对不起，对不起， 海格难过的低声说， 我不应该自己修补胯斗，现在也没有地方坐了。 没关系， 尽快飞吧！ 哈利大声回答。这时又有两个食死徒从黑暗中冒了出来，越逼越近。魔咒又隔着夜空发射过来，海格不停地左转右拐，绕来绕去。哈利知道海格不敢再使用那个龙虎按钮了，因为哈利做得很不稳当。哈利朝追逐者们射出一个又一个昏迷咒，却没能把他们击退。哈利又对他们发出一个阻挡咒语，最近的那个食死徒闪身躲避，他的兜帽滑了下来，在下一个昏迷咒的红光映照下，哈利看到了斯坦·桑帕克那张古怪的毫无表情的脸。斯坦， 兄弟武器！ 哈利大喊一声， 是他是他，这个是真的。 戴兜帽的食死徒的喊声甚至盖过摩托车马达的轰鸣，传到了哈利耳朵里。接着两个追逐者落到后面消失不见了。 哈利，怎么回事？ 海格粗声大气地问。 他们哪儿去了？ 不知道。 可是哈利很担心，刚才那个戴兜帽的食死徒喊了声这个是真的，他怎么会知道的？哈利凝视着看上去空无一人的黑夜，感觉到了威胁。他们在哪儿呢？他费力地在座位上转过身，面朝前方抓住海格的上衣后襟。 海格，再来一遍那个龙火，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那你可坐稳了，哈利。 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尖锐的轰鸣，蓝白色的火焰从排气管喷射出来。哈利挤在那逼仄的可怜的座位上，感到自己向后滑去，海格仰倒在他身上，勉强抓住把手。 我想我们甩掉他们了，哈利，我想我们成功了， 海格喊道。可是哈利不能确信，他左右张望寻找追逐者，知道他们肯定会来，他心里泛起一阵阵的恐惧。他们为什么退回去？其中一个还拿着魔杖呢。是他，这个是真的。他刚想给斯坦施缴械咒，他们就说了这话。 快到了，哈利，我们就要成功了， 海格大声嚷。哈利觉得摩托车下降了一些，但地面的灯光看上去仍然像星星一样遥远。突然哈利额头上的伤疤火烧火燎地痛了起来。摩托车两边各出现了一个食死徒，两个杀戮咒从后面射来，只差一毫米就击中了哈利。接着哈利看见了他，伏地魔像烟一样乘风飞翔，没有扫帚也没有夜旗，那张蛇脸在黑暗中闪着亮光，苍白的手指又举起了魔杖。海格惊恐地大吼一声，驾驶摩托车垂直降落。哈利一边拼命稳住身子，一边对着旋转的黑夜胡乱发射昏迷咒。他看见一个身体从旁边飞过，知道自己击中了一个，可是接着听见一声巨响，看见马达蹦出火花，摩托车在空中打着旋儿，完全失控。又是一道道绿光射过，哈利已经分辨不出上下左右，伤疤仍然火辣辣的疼，他以为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一个戴兜帽的身影骑在扫帚上，离他只有几步远，哈利看见他举起了手臂。海格怒吼一声，纵身跳出摩托车，朝那个食死徒扑去。哈利惊恐地看见海格和食死徒都坠落下去，不见了踪影。飞天扫帚吃不住他们两个加起来的重量，哈利用膝盖勉强勾住急速下降的摩托车，只听伏地魔叫道： 活的！ 完了，他看不见也听不到伏地魔在哪里。他只瞥见另一个食死徒突然闪到一边，然后听见 我的 伤疤的剧痛逼得哈利闭上眼睛，他的魔杖自己采取了行动。哈利感觉魔杖像有某种巨大的磁力般把他的手拽向一边，他半闭着的眼睛看见一道金色的火焰喷射出来，接着听见一声爆响和一声愤怒的尖叫。剩下的那个食死徒在大嚷，伏地魔在尖叫。不知怎么一来，哈利发现自己的鼻子 离那个龙火按钮只有一寸，他用没拿魔杖的那只手使劲一砸按钮，摩托车又朝空中喷射出火焰，同时静止朝地面坠落下去。 海哥！ 哈利死死抓住摩托车，大声喊道：“ 海哥，海哥，飞来！” 摩托车在加速，似乎是被吸引着坠向地面。哈利的脸与把手平行，只能看见远处的灯光越来越近，他肯定要摔死了，可是除了座椅代币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身后又传来一声喊叫：“ 你的魔杖塞尔文，把你的魔杖给我！” 他还没有看见伏地魔，就已经感觉到了他。哈利往旁边一看，正撞上那双红红的眼睛，他那肯定是他这辈子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了。伏地魔正准备再次对他念咒，突然伏地魔消失了。哈利低头一看，海哥四仰八叉地躺在下面的地上。哈利使劲拉动把手以免撞到海哥，然后摸索着去踩刹车，可是随着一声震耳欲聋惊天动地的巨响，他一头栽进了一个泥潭。